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 我是周思月，记得点赞。 第93集，周思月登门拜访丁宪爸妈。丁宪就这么被人压在桌上，衣衫半退，被迫仰着头，一只手撑在桌上，一只手拿着手机，身上的男人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 喂， 你现在给我回家，快点。 电话里传来叶婉贤的声音。周思月把丁宪送回家，临上楼前，周思月一只手插在兜里，沉吟了片刻，忽然挠了挠头发。 算了，我跟你一起上去吧。 丁宪愣愣地看着他，刚才电话里那语气，他不认为叶婉贤会对周思月客气，但心里始终抱着那么一点点侥幸，好歹当初周叔叔帮过他们。 我妈可能…… 周思月低头看他，眼神坦诚，打断他的话， 我比你更清楚将要面对的是什么，但放你一个人回去面对这样的情况，那也太没担当了。走吧，迟早要面对的。 虽然之前也打算过，但没想到会这么快。叶婉贤爱钱爱名爱利，周思月是想等到他有了他说的那些之后，直接堵住叶婉贤的嘴，这是他的计划。但这时间太漫长，他俩要是迟迟没有动静，叶婉贤也许就会开始帮丁宪物色各种符合条件的相亲对象。其实丁宪知道，别说以后，现在叶婉贤已经在四处打听胡同里还有什么优秀青年，或者谁的父亲又要升官了，他也会找人家问人家儿子有女朋友没有。还有上回苏百从跟叶婉贤提出要追丁宪，丁父跟叶婉贤当时都有点懵，等回过神来，叶婉贤是挺满意的，但丁父觉得这年龄差距太大了，而且苏百从看上去就是个精于算计的人，两人不太合适。叶婉贤倒不这么觉得，年纪大的会疼人，而且那也不叫算计，人在商场里打滚，难免会带点铜锈味。隔壁老郑一亲戚就是做互联网科技行业的，丁父着人打听，那人似乎被捅了伤心事，有一说一，一点没瞒着，把自己当年怎么被苏百从用阴狠手段打压下来的事儿全抖了出来了。丁父听得心头直发毛。和叶婉贤不同，丁父一辈子安稳惯了，也不指望女儿能有多大出息，平平安安找个老实人度过一生就够了。第二天，丁父便让叶婉贤去拒绝苏百从，说丁宪还太小，不考虑这些问题。可那么大一互联网巨头摆着，叶婉贤哪儿舍得放弃，含糊不清地传达了意思，剩下的就看苏百从自己发挥了。叶婉贤自然也是骑驴看唱本，东家打听西家打探，他也就探个底儿，日后真用得上再说，不然女孩子的黄金期就那么几年，再给耽搁了。叶婉贤心里的小算盘只要不拿到明面上来，丁宪都随他，反正周思月说过，叶婉贤这种人最好哄，凡事顺着他就行。丁宪忽然觉得周思月这人情商有点高，他看事太通透，对人的心理都琢磨得太准了，似乎每一个反应都在他的意料之中。丁宪有时候很气，他咋都不知道吃醋呢？丁宪也会故意问， 那什么，有个出国留学的。 周思月当时正弓着背坐在沙发上埋头写程序，修长白皙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着，那双微微上翘的眼睛在认真的时候很清冷。他头都没回地问， 谁啊？ 郑俊博。 胡同里来来回回就是那些人，除开玩得好的那几个，就算关系不亲密也至少知道是谁。周思月停下敲键盘的手，仔细回想了好久， 才把脑海中的那个人跟名字对上号。 就那个小平头？ 你有印象？ 周思月哼笑一声，抱着胳膊往后靠。 有啊，胆儿特小，上小学的时候都不敢举手告诉老师自己想去厕所，然后拉在裤子里把蒋晨给臭了。怎么，你妈看上他了？ 丁宪也就在背后听叶婉贤说了两嘴，不用他回答，想想就知道了。周思月靠在沙发上，勾着他的脖子把人拉到怀里。 让你妈死了那条心吧，胡同里最好的男人已经让你找到了，别再瞎打听了。 谁说你是那条胡同里最好的男人了？ 你不承认？ 周思月挑眉，丁宪腻在他怀里，抬头看他，小眼睛亮晶晶的。 你是全世界最好的。 周思源腻着他，半晌没动静。丁宪差点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，周思月却摇着头，兀自笑了起来，胸腔都在发震。 那真是恭喜你了。 两人一同进门，叶婉贤背对着门口坐在沙发上，听见身后的开门声，头也没回，直接开口： 换了鞋子过来。 丁父捏着张报纸靠在另一张沙发上，戴着老花镜，抬头随意地扫了眼。他愣住了，还以为自己看错了，头往下一低，又顺着眼镜缝看过去。等确定是周思月时，他的表情松了松，咳了声，收了报纸。周思月点头跟丁父致意，身体微微下弯，恭敬礼貌地开口： 丁伯父。 以前周思月叫他丁叔，现在改了称呼，丁父多少也听出了其中的意思。他看了眼叶婉贤，坐直身子： 哎， 丁宪看了眼周思月： 哎，还好，这开头不算太坏。 叶婉贤闻声回头，看见周思月也是一愣。周思月也不躲闪，大大方方地迎上他的视线，不卑不亢，目光坦然地与他相对： 丁伯母。 这开头落落大方，谁也无法发难。有人跟叶婉贤说，他女儿正跟人在地下室同居的时候，如果丁宪就在他面前，也许他会毫不犹豫一个大耳瓜子下去。过了这么一会儿，他情绪平复了些，再看到是周思月，心情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形容。 哎，你俩过来坐。 叶婉贤吐了一口气，俨然一副长谈的架势。周思月和丁宪两人对视一眼，走过去。周思月让丁宪坐到叶婉贤边上，自己则在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坐下，举止很得体。叶婉贤双手环在胸前，看了两人一眼，开门见山： 什么时候开始的？ 去年十月。 周思月看了眼丁宪，他很保守地说了两人确定关系的日子： 差不多一年了。然后暑假也不让他回家，跟你在地下室住着。 妈，是我自己要留在那儿的。 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谈恋爱一年就跟人同居，有你这么上赶着的吗？ 叶婉贤忽然拔高音量，声音尖利，划破了寂静的黄昏。周思月双手撑在腿上，微微弓着背，低头自嘲地笑了下： 这个我得跟您道歉，是我先考虑，刚刚接到您的电话，我想了想，觉得不该让他一个人回来，于是就冒昧地来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下一集更精彩。